把那新画面啊给告了，就是跟那张伟平啊他们以前合作嘛，后来翻脸了啊，说是这个锁1500万啊，就是这个费用吧。一审开庭了，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说的，这就是影视圈反目纠纷呢，重情轻法纠缠力啊。之前呢说的，嗨，咱们哥们弟兄谁跟谁呀、啊，无所谓，这再说吧，再说吧啊，我嗨，这回头再说。结果呢，你看了没有？那你事先不商量妥帖了，你最后他不惹麻烦吗？是不是啊？跟老艺术家学学吧。今天啊，咱们送别一位北京人艺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老演员，光明日报、其他的北京报纸都报道了，朱琳朱奶奶走了。老人家多年啊，人艺舞台上塑造了很多光彩夺目的形象。于是乎呢，朝阳群众有诗赞曰：“当年归汉盼统一，啊，感天动地大雷雨，台上台下都是戏，而今已无。”蔡文姬， 哎，我说，哎，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奶奶，您听我说。 那个说怎么朝阳听众，对，你看朝阳群众嘛，我呀，这我写的呀，是吧？不成敬意啊，哈哈，我就是朝阳群众嘛，是啊。来看看今天一句话新闻，这是新京报，北京首份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了啊，学生们该陆陆续续发榜接到通知书了，是吧？接到通知书的踏踏实实准备上学，没接到的也不要气馁，来年再说呗，是吧？这个北京晨报说呢，天坛周边简易楼启动腾退了，一共是57栋啊，这个好，这个好，是吧？抓紧赶紧拾掇，拾掇拾掇干净，咱好，是吧？踏踏实实啊，是吧？这个来看看今天的这个，算是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啊。这是北京晨报，其他的北京报纸也报了，说的就是我们家这边的事情，哪儿？我们电台这边啊，哈哈，昨天11点来钟吧。正是咱们这读报正热闹的时候，好，就说啊，永安里双子座大厦后身一餐馆烟道着了，呵，浓烟啊飘到长安街上，这么一来，好家伙，说什么都有，哎呀，爆炸了，地铁门口啊，哎呀，都浑身是火呀，火球似的往外冲。说这你看见了吗？啊，我这我想着是大概是这么回事，哪儿的事儿啊？就是一饭馆着火了。轻信谣言，这个要不得。再有一个呢，话说朝阳群众非常积极踊跃啊，大伙儿又拎着水桶啊，弄着脸盆都去了，快快快，哪儿火大咱们去哪儿。消防队人家说了啊，这个咱们别贸然前往，说救火是应该的，但是也得看火势和情况，火势如果太大太猛，千万别贸然前去扑救，以免出更大的问题肉。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这个好些朋友们啊，都过来了，闲庭信步是吧？说是暑期给大伙儿问安啊。张导说了，看过朱奶奶华丽谢幕，甲子园啊，龙哥也说了啊，真是哈，您看您不能那样啊，是吧？要有信心啊，幸运巴特尔。啊，河南豫剧朝阳楼啊，哈哈，对啊，荣平也来了，范佑，这个王林持枪这事儿得好好查呀，怎么没下文了呢？可说呢？还有这位叫严慧茹啊，这个也是啊，说是听咱们节目《难忘的中国之声》啊，这个人刚才说媒体啊，咱们就提个小意见是吧？这个哈、啊，这个，其实我们都一样啊，我们自己也得反思，老不能老是看着别人呐、啊，你一身的毛病，我们也得看看自己，是吧？我就说我自己啊，没说别人啊，哈哈，小罗师傅啊，还有这个夭夭之桃耕耘啊，月亮啊，来段评戏吧，这得有空，有空再来，好吧？9058那个啊，2738 是吧？说是跟编辑商量商量，就改戏里戏外吧。这个不用跟编辑商量，实话跟您说，咱们这节目啊，大编辑、二编辑、三编辑走了之后，就我一人，就耍我这么一个人了啊。要商量的话，您就跟我商量就行了。行了，我准了，准奏，戏里戏外，走你。是吧？所以人家四九零三说了嘛，古为今用，京戏段子跟这儿听，跟这儿放，好听，带劲，解渴，听听，是吧？八四三九啊，很多朋友们啊，八四三九是一个思想家，红花也来了啊，红花干嘛来着？我看没给坏了，这太多了，让我给闪回去了啊啊！问我吃了吗？你看我这不跟您聊天呢吗？这哪有功夫吃啊？赶紧的，一会儿再说啊！北京青年报，咵嚓。怎么了？这是中日友好医院儿科急诊楼门呐，那玻璃门让人给拆了。北京青年报言道，这是昨天下午六点来钟，说来了一男同志，带了一小孩，孩子说让蚊子叮了，起了一包，来看急诊。但是皮肤科大夫五点就下班了，说你这不赶趟了。呵，闻听此言，这当爸爸的急眼了，哗，把人玻璃砸了，把边上孩子大人吓得，哎，我说您别去，这哪受得了啊，你别把别的孩子再伤了，你看看，为这事找警察了不是吗？什么事儿都一样，咱得好说好商量，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还有听众朋友想听听，说是今儿个有没有抗战歌曲，那是必须有的，这不来了吗？ 1937年呐，鬼子就进了公园呐， 的乐购时间。前段时间五粮液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中国北斗卫星通信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的促销活动，瞬间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这场促销活动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我们节目组就接到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中国卫星通信面值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这也太划算了，自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怎么都接不通，所以他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